也不回的走。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朋友准时进入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那些来了又跟我打招呼点赞送花椒豆的朋友，我谢谢你们了。嗯，夜深人静慢慢讲话，夜深人静听点好歌，都是很有必要的事情。我们放下白天的面具夹带感责任感打引号，放下所有的防备，我们今天明天迎接每一个晚上的到来。我们今天要说什么呢？我就想问你一句，你快乐吗？什么事情会让你快乐？你怎么就不快乐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情绪。你会发现身边那些快乐的朋友，他们好像要的并不是那么多，对吗？对于物质的回报，对于自己身体的照顾，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我特别喜欢脸上永远都是那种笑肌提起来的人啊，说长了一个笑的佛脸，五官立体，也不必在乎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很苗条，不要考虑什么健身房，每天都特别开心。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哈哈一笑。其实这种朋友才是特别难得的朋友，因为他们并不会把他们身上那些灰色的不想让他们看到你倦容的部分展现给你，他只展现给你阳光的生活当中积极的一面。我希望你和我都做这样的人。谢谢稻草人分享我的直播间，谢谢大轩送我的阳光礼物，谢谢你送给我的掌声，多多益善。也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啊，新 Roger 寂寞的鱼，行走的鱼 L， 无聊的我，天使之泪，零点距离，来来孤独，树枝先生，稻草人，还有张波，张波是我的朋友，他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人，我感觉他从来都是把快乐的积极的一面呈现给我们。而且寻找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今天晚上慢慢聊，聊着聊着我们就会快乐，就会忘记最近你不烦不开心的事情，对吧？好了，我今天晚上依然准备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你。第一首歌呢，是那样一种类型的歌曲。你第一次听会觉得，哟，这首歌还真的是那样一种作品啊，不是那种一听就特惊艳的歌。比如说我今天跟韩丽在我们的办公室聊那个岑宁儿的那首歌《追光者》，一听哎呦，这首歌好像很多的像那些网络里边的一些 BGM 都会用这个陪伴者啊 no 追光者，可是越听你会觉得越好听。七海这首歌就是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歌曲。汪峰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过这首歌。我们今天晚上第一首登场十点大陆记的歌曲来自于胡六六，胡六六，六六六点点关注哈，胡六六带来的这首《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的房间，空空如也的思绪，空空如也的眼神，以及眼神触及到的空白的世界。空空如也。 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些情节，也只是怀念也。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

有一个智能手机就可以看到我，有一个 APP 就可以听到我。我是这个城市里陪着你每天晚上22点到23点的人，我希望你把我当朋友哦。怎么才能快乐呢？你快乐吗？说实话，好些朋友说准则我不快乐，我不是真正的快乐，就像五月天那首歌一样，不是真正的快乐。可是你又问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你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快乐？貌美如花，浑身肌肉，家里有矿，家里有湖，家里有海，天上掉馅饼砸到你身上，一切顺利，平步青云，其实都不是。快乐首先要什么呢？就像我写的这句话一样，快乐首先要懂得分享，分享出去才能加倍快乐，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你有快乐的信息，快乐的笑话，快乐的情绪，你可以分享给你朋友，分享给一个朋友，两个人一起 double 快乐，四个人一起快乐。而且这个前提是朋友一定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好朋友，这个快乐会延展很久。比如说你每一次出去跟大家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个快乐如果真的是很合拍，很真挚，很流露的话，这个旅途这个行程结束之后，你会回味很久很久，而且你会期待下一次一起出行的感受。快乐第一点要懂得分享，当然前提是你要有快乐，你每天昏昏沉沉阴阴霾霾的一个情绪，很难让你自己快乐。说到自己呢，我又写了一句话，希望分享给你哦。一个不欣赏自己的人是难以快乐的，怎么做到欣赏自己呢？第一点，你应该很真实，不做作，很阳光。那做到这三点就很难，对吗？就像我的朋友陶小仙送我的一个抱抱，我就特别开心啊，好开心。一个不懂得欣赏自己的人是由自卑和不自信开始的。你自卑源于什么呢？源于你学习不好，职业不顺心如意，收入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标准和水准。我觉得自信和自卑是两个极端，一个自卑的人很难有快乐，一部分是社会造成的，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但主要还是自己造成的。前两点告诉给你了，想要快乐，第一个要学会分享，把你的快乐真诚地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些人包括什么呢？朋友、家人、同事、恋人。你没有发现，如果两个人天天很快乐很开心，笑脸相迎，他不会老的，不会变老，因为他始终笑着啼笑肌说话，对不对？先说这些你慢慢消化。那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你觉得快乐的源泉是什么啊？怎么会让你自己特别快乐，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不到，我词穷的时候，我看到大家的留言说你快乐的源泉是什么，我可以吸取，我们就变得更快乐，对不对？好，谢谢陶小仙伟伟送我的抱抱，嘿，我也要抱抱我自己。每天晚上都会直播啊，我也想陪陪家人，那也只有我下完节目之后看着星星推开家门。第一首歌来自于胡六六，叫做空空如也，第二首歌来自于齐秦，很少人放这首歌的，我推荐给你，2002年呼唤那张专辑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也衣裳，也衣裳。我披件一个衣裳走在稻田里，忽然碰到了稻草人，我对他说你辛苦了，下雨别淋到，春夏秋冬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 好像经历了一场空荡，在睁眼之后黑夜渐弥漫，星火燃烧着一股忧

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我的网友也是我的听友莫大轩在十点大陆机的这个留言当中告诉我说，忽然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会很难。快乐吗？是我们变长大了吗？应该是吧。小时候快乐特别简单，一件新衣裳啊，信封里装的压岁钱，爷爷奶奶做的可口的饭菜，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过一个团圆年，放个鞭炮，再大一点呢，问爸爸要支烟，然后说要点鞭炮，其实全给自己抽了，用香点的，这都是非常快乐的时光。也许我们长大了，长大的时候呢，想的太多，顾虑太多，想要得到很多的时候，反而不容易那么快乐了。你的航海晚上好，每次你来的时候都是打一个招呼，晚上好周准，就再也不跟我说话了，这样不好，我会不快乐。有什么可以聊聊的吗？我还蛮真诚的邀请你跟我一起聊天。谢谢所有正在进场的朋友，我不能一一点名，但是我都非常感谢大家。刚刚说了，快乐是要分享才能加倍的快乐 double 快乐，还有就是要懂得欣赏自己，找到自己身上独一无二的亮点啊，那你就可能有快乐的感觉。河下大叔你好，你这个名字好像很成熟，但是我看到你的问题是老师，不要叫我老师，叫我准子好了。他说你觉得大学最应该干的是什么？要我说实话吗？我一会儿打给你，就是用文字打给你。那广播里如果大家听到的话，作为一个主持人，我要告诉你，大学要学的一定是知识，多实践，多去接触新的朋友，多去社团工作，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而不是老在教室里学习闭门造车，这是我的感觉。多参加户外的活动，多好好的利用互联网。那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我一会儿告诉你啊。我想知道最真实的谈恋爱，我就现在告诉你，要接触情感的世界。大学可以了，成年了，对不对？应该没错吧。成年人的世界要去领略，要去懂得。当然谈恋爱并不是去发泄，并不是去在爱里找快乐而不负责任，要有理想，有目标，实现你对爱的所有感受。哇，很美好，我说出来了。要恋爱，要学习，要多运动，要健身，要有担当，要跟你的舍友去一趟远的地方，来一次旅行，这都是非常快乐的人生记忆，一定要记得哦。我说出来的呀，我多真实的一个人，嘿嘿，我现在很真实啊。还有呢，宋文暖你好，他说我来了，周二好啊，今天很快乐，看到你发的微信了，吃了一顿老家的九宫格火锅，又辣又爽。我每次吃那个九宫格火锅的时候，我第二天我走路都很小心啊，我迈不开步子，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也不能太贪辣啊，但是确实好吃。你说你们每天晚上说你们吃的时候，我晚上一般不太吃东西的，为了照顾镜头前我是个国字脸变成瓜子脸，我容易吗？河下大叔呢，他说有时候我会想做事总有拖延症，拖延症就是总想把事情往后拖，就像一个想要健身的人说，哎，你要做仰卧起坐啊，其实他一年来只在仰卧没有起坐。拖延症是个很麻烦的城市病症之一，一定不要有拖延症，做任何事情都不要。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我参加任何的事情都从来没有迟到过，是不是波波？我从来没有迟到，我都是准时到达。So， 人生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要去经历，所以快乐很重要。再找一条我写的快乐的感觉啊，

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刚那个大叔，关注我的大叔，他其实一个是爱音乐的朋友啊，他呢有拖延症，然后我今天终于找到了十点大陆机一个非常好的点，你们可以问我问题 ，every night every day， 只要我能够回答你们的，我都无私的跟你们讲我的生活经验。哎，这是我明年的一个出发点，准时大陆机总要有一个答问的环节，你们问我，我告诉你，只要我会的，我也不是一个万能的。答录机，我不会的时候我也会查字典，我也会丰富我的知识，哎，两全其美的事情会让我很快乐。你们有问题问我啊，问我问我快问我，你看问我问我快问我四声，如果换成问我问我快问我三声那就不对了。 So 挺有意思啊，谢谢伟伟送我的抱抱，我也抱抱你，加油伟伟，开心快乐，做大家的开心果。山上看是崖，山下看是山。主播我想问怎么甩渣男，我甩不掉。你还要我告诉你吗？渣男你都知道他是渣男，你还甩不掉他，赶紧踹掉他，不要跟他在一起，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不要再糟蹋自己的感情以及精力，对不对？有句话李挺操的说，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让我们变成更好的自己，加油，你一定会走出去的。怎么快乐来了，我又找到一个不快乐的原因要告诉你们。我们不快乐的原因我写的是不知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自己待着倍儿烦，对不对啊，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会儿看看那，一会儿看看这儿。人与自己相处是最重要的情感生活清理，跟自己活明白了，知道自己哪儿好哪儿不好，取长补短，尽量展现自己好阳光的部分，那个不好的部分关在屋子里，让它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好消化，我们都会变成更好的人。大学二说，我可以，我喜欢一个人独处，我也喜欢一个人独处。曾经会被别人误以为，哟，周伦你这人特骄傲，哎，你就不能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吗？现在特别愿意出去玩，对不对？人都会变的，快乐的方式有不同，但是我也很喜欢一个人静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能理解你的朋友，他们会给你这个独处的空间的，一定会的，是不是？再发一条我手写的文字。给、okay, 这条吧，哎，就是刚刚那位朋友说怎么甩掉渣男，我告诉你，没有人值得你去为他流泪，值得让你这么做的不会让你哭泣。所以说远离渣人，远离垃圾人，一定要这样做到，为你自己好。送歌给你啊，送首歌给你们，我有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听听看。来自于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希望是完美的，不留遗憾的哦。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胸口已经存东西里， 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 青春呢，很久很久之前，我在经历青春的时候，我还有很多遗憾在里边，没有用心的谈一场恋爱，没有完完整整的牵他的手，我就会想，在青春年代当中，到底怎么面对人情世故？我们都在慢慢的长大，慢慢的了解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身边的朋友怎么善待家人？我们慢慢长大，慢慢了解自己，慢慢喜欢自己，慢慢欣赏对方。珍惜青春，上好的青春来自于孙燕姿，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新加坡女歌手。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24岁，她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她，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呢，有一位朋友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记里点了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的歌曲。我觉得他的音乐呢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

留。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不管我们是同一类人还是不相同的物种，我们都希望你快乐。来到十点大陆机，就有舒适的一种感觉，让我们之间有一个快乐的连接。我今天晚上收起了9张字条，送给你们最后3张。这一张只有对于朋友你才可以尽情的倾诉，有道理。你的忧愁与欢乐，恐惧与希望，猜疑与欣慰，陪 培根是这么说的。其实我又深层次的考虑一下人性的叠加，好像对朋友也不太公平啊。只有对于朋友才能这样吗？对于爱人就不行？答案是当然不可以。朋友是朋友，恋人是恋人，你要分得清清楚楚，真实真诚缺一不可。还有这个，当你特别幸福的时候，哇，我这个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切勿丧失使你成为幸福的德行。细节细微之处，爱是鼓励、尊重、被爱、善意、换位思考等等等等。还有最后一张字条，这都是我手写的哦，觉得手写不错的点个赞啊，关注666走一走啊，好吧。最后一个，和有情人做快乐的事情，不问世界是缘。像我写的这九张字条能够告诉你一些人生的道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莫文蔚，哪怕啊， 如果有如果， 如果有如果的话， 也要这样过， 也要这样过， 不能没有你， 不管有没有我，有没有你，我们都要开心快乐。 Love is love， 今晚上到这里了。我希望我们之间这一个小时的相处是快乐的，是舒服的，找舒服的人，做快乐的事情。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哲彤先生的节目，我是周准，晚安亲爱的。 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要有我，身体是地图，记住每一步，哪怕说相遇是离别倒数。 在苍穹。